新北京广播故事。 去年三月份，北京市民王铁铮摇号购买了一辆电动汽车，他也成为了北京第一位摇号购买电动汽车的车主。如今王铁铮的电动汽车已经开了一年多了，这期间他有哪些收获，又遇到了哪些问题？接下来跟随记者李瑞走进王铁铮的电动汽车生活。 我这直接插到这个充电桩，要先插一个卡，输入密码，电充满了以后它会自动把这个电给停掉了。 王铁铮正在熟练的给自己的电动汽车充电，这是一年多来他每天开车回家后必做的一个步骤。 我这个车呢，目前开了一年多一点吧，行驶了大概将近两万两千公里了。我个人已经习惯这种，就是开这个电动车。家里那个汽油的，实际上自己在城里的话就挺少开的。 王铁铮本来有一辆汽油车，那他为什么又买了这辆电动汽车呢？ 家里一个车不太够用，像我周末有时候加班啊，小孩又去上课，一个车有时候倒不过来，摇号也摇了得有快两年的时间了。春节前，等于我把传统汽车那个摇号就等于就切换到这个新能源上来了。第一波申请人数实际上是少于这个指标配置人数的，就是说100%的中签。 首轮摇号中签之后，王铁铮当天就买了一辆电动汽车。由于行动快，他也成为了北京首位摇号购买电动汽车的车主。如今王铁铮的电动汽车已经开了一年多了，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一年算下来比开汽油车省多少钱？ 身上我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100块钱多一点吧，就是一年能够省个6000-7000块钱。现在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路上开的这个电动车的人要多了，像我刚开始开的时候，基本上有时候一天开出去都看不到一辆就是说类似这种纯电动的，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能碰到。 电动汽车节能环保又省钱，优点很多，但是由于目前充电桩配备的还不够充足，所以很多车主都担心啊，自己的电动汽车开到一半停在路上没电了，可怎么办呢？还真别说，王铁铮开了一年多的电动车就曾经经历过这样惊险的一幕。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比较惊险，中间是临时有个事儿，里程当时留的不太富裕，已经觉得挺冒险的往家开，觉得应该能回去，开到快到家的时候，这个车挺悬的，掉在路上， 电动汽车眼看就没电了，这可把王铁铮惊出了一身冷汗。最后他能把已经快没电的电动汽车开回家吗？ 说出你的精彩，新北京广播故事。 开到家的时候，这个车它可能到了这个10%以下的时候，它就自动把这速度给减了，就减到可能也就是每小时不到20公里的那样，就特别慢。它为了节省这最后那点电，后来就让那辆特别慢的走嘛，走了大概得有小半个小时吧。到家最后插上那个充电桩，然后一看它只剩下6%了，挺悬的。就那一次是比较悬。 虽然有时候会遇到这样惊险的一幕，但是与开电动汽车带来的环保和经济效应比起来，这些小问题都不算什么了。这一天王铁铮又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充电桩前充电，刚好碰到了好几位开电动汽车的车友也在充电，大家凑到一起算起账来。 电价比油的肯定便宜多了， 比地铁肯定要便宜了。 那就不要说比地铁，你要是说上班近一点的，真的比公交车还要便宜。 真是便宜，这个 100公里的话也就是7块多钱，那你地铁的话你要来回这个价钱可就很贵了，它里程计的。 如今开电动汽车已经成为王铁铮和这些电动汽车车友们的一种习惯了。王铁铮说，他家的汽油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出来过了，就算在单位办公室